米该亚先知书第一章，犹大王约堂、阿哈次和西泽克亚年间，上主的话传给莫勒舍特人米该亚。以下是他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见的神事。众民族，你们请听。大地和称呼其间的万物，你们侧耳倾听。吾主上主要作证反对你们，吾主已离开了他的圣殿，看，上主已离开自己的居所下降，踏着大地高处前行，在他脚下诸山消融，诸谷分裂，有如蜡在火前，有如冰泻斜坡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雅各伯的邪恶，犹大家的罪过。雅各伯的邪恶是什么？不就是撒玛利亚？犹大的罪过是什么？不就是耶路撒冷？我必要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中的废墟，化为栽植葡萄的园地。我要把它的石头投入山谷，暴露它的基础。它的一切雕像必被打碎，它的一切银子必被火烧尽，它的一切偶像我必使之变为废物，因为偶像是集合娼妓银子做成的，将再转为娼妓的银子。为此，我要哀嚎悲鸣，我要赤足裸体而行，哀嚎若豺狼，悲鸣如鸵鸟。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，且已延及犹大，逼近我百姓的门口，直达耶路撒冷。你们在加特不要欢乐，在阿科要痛哭，在贝特奥斐拉要辗转于灰尘之中。沙菲尔的居民人已向你吹起了号角，扎南的居民不要走出自己的城，在贝特厄泽尔有了哭诉，因为人从你们手中夺去了立足之地。灾祸已由上主降于耶路撒冷的门前，马洛特的居民还怎能希望幸福？拉基市的居民，你们要以快马驾车，你们是西庸女子犯罪的开端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找出了以色列罪恶的根源。摩勒舍特加特，人要给你送来临别赠品。阿格齐布加为以色列君王是一条变幻无常的溪流。马勒沙的居民，征服者还要来你这里。的确，以色列的光荣阿杜兰将要消逝，西庸女子，你应为了你所爱的子女剃头削发，并要彻底使你的头光秃，有如一只雾鹰，因为他们已由你面前被掳去充军。